那家伙跑哪儿去了？黄少天想着。刘牧探了半个身子出去望望，结果就见一条腿伸到了眼前。黄少天多机敏呢，立刻操作刘牧一个后滚，剩下的那点法力还是能做出点攻击的，飞快的一个拔刀斩朝那半个人影砍去。人影闪回树后，拔刀斩劈在树上，削起了两块树皮。黄少天听到树后传来的声音， 看来我们应该组一下队。 叶修的声音。黄少天长出了口气。 都甩掉了？ 黄少天问。 没有，马上就到。我没法力了。 黄少天说。君莫笑手伸进口袋后又一抖，扔了些食物饮料还有生命法力药剂到地上。 鄙视你啊，带这么多东西。 黄少天一边捡一边还要嘲笑。 老兄，我这是在打网游。 叶修当然也明白黄少天的意思。角色的负重那是越低越好。只图痛快装上满满包裹的药剂，那是变相的削弱自己的战斗力。越是高手，这方面带来的影响就越大。用刘牧把东西捡进自己口袋后，黄少天立刻让他坐地喝起了饮料来恢复法力。 来了，我先走了啊。 叶修说。 掩护我一下。 黄少天说。 掩护什么呀？有人搭理你吗？ 叶修说着，君莫笑已经跑远。林子里到处传来， 在那儿，在那儿。 不住的有角色从树影里穿出，朝着君莫笑逃走的方向追去。其中有些家伙几乎是从坐在地上的刘牧身边掠过的，却都好像看不到这里有个人一样，不闻不问地继续去追君莫笑。 哎，你帮我报个歉呗，这个篮子光剑恶心死了。 黄少天这还给叶修发消息唠叨着。 有没有常识啊？这些人都是三十多级，爆出来的装备你能用吗？ 叶修回道。 网游真是麻烦。 黄少天尴尬地掩饰这个低级失误。实在是多年不碰网游，一直用的顶尖账号业余生凡，装备需要等级这种概念居然都淡薄了不少，一时间没有想到。众玩家狂追，切换奔跑方式，各种变相操作的手都快抽筋了。两大神却是一点都不管普通玩家死活，仗着手速突出，这还一边发消息聊着天。刘牧这里坐着喝饮料，很快法力也补了个差不多。之前跑过去几个对他是视若不见，黄少天也是乐不去打招呼。这眼看法力就快完全恢复，突然又一个剑客从眼前跑过，一边乱转视角找不到君莫笑在哪里。呆站了片刻，看起来是发了个消息，随即找出了方向，提剑冲了过去。这剑客手中赫然是一把大剑，大剑重剑，物理攻击高，虽然攻速慢了些，但却也有不少剑客喜欢使用。黄少天是剑客中的第一高手，各类武器当然也都是很有研究，一看这人手中大剑，立刻跳了起来。 哎，那剑客等会儿。 剑客不理，狂奔。 哎，叫你等会儿听不到啊，有没有礼貌啊你？你就是没开语音我也不能原谅你，玩荣耀能不开语音吗？能吗能吗能吗能能吗？ 黄少天一边嚷嚷着一边挥剑追了上去。那剑客却好像是下定决心不要理他般的，头也不回地继续跑。 喂，你手里的大剑是强袭之剑吗？25级成武，不错呀，不过这样你的负重可就比我高喽。而且我告诉你，我身上除了一点点药剂什么都没有哦。听好，是什么都没有。这是什么概念知道吗？这意味着你就是扒光了装备裸奔也会被我追上的。你跑的根本就没有意义， 你看，才这么几句话的功夫，距离已经拉近不少了。你说你还跑什么呀？站住聊聊啊，兄弟，想不想换换武器用用？三十级光剑，蓝色品质，攻速10，用过你就会爱上它，保证比你的大剑更加顺手有爱。 我靠你的，你他妈就27级，哪来的三十级光剑啊？ 那剑客忍不住搭腔了。 很好，你的观察力感动的我都快要哭了，你还知道我是27级啊？那你跑什么呀？过来和我决胜负。 黄少天叫道。 哥没时间。 大剑剑客不留步。 由不得你了，三段斩。 黄少天话落招出，三段斩，三道剑光闪出，这次却是当作位移技巧。但这大剑剑客也不弱，连忙也是三段斩往前赶。 哈哈哈哈！ 黄少天大笑声中，三段斩第三剑却是劈到了大剑剑客的后背。 太不注意细节了，兄弟，你这种负重，这种攻速，你以为同样用个三段斩就能闪开了吗？没有用的，蓝紫光剑10攻速，现在你知道厉害了吧？ 黄少天一边嘴上唠叨，一边操作不停。这大剑剑客能有成武，可见也是工会重点培养对象。实力比之前被黄少天干掉的剑客也是要强一些的，但是普通玩家而已，就好像一只蚂蚁强壮不强壮，对于大象来说都没所谓。大剑剑客水平虽然略高，但和黄少天实在不在一个级数，而且上来就被黄少天一个背击，这时连视角都转不过来，连续的数段攻击都是浮空加背击，四下又不见自己兄弟路过。大剑剑客心知自己也是要栽在这里，更郁闷的是人都要死了，连骂几句都插不上嘴。这货一边砍人一边还唠叨个不停，烦得要死。身处局中的人大多不会把这样唠叨的剑客往黄少天身上想。普通玩家认识的黄少天都是比赛直播或是录像上的，那是他们的偶像，尤其是剑客玩家们的偶像。从旁观者的角度，他们会觉得黄少天那泛滥的垃圾话是那么的美妙，尤其是刷的对手脸红脖子粗进而暴躁的时候，支持者们无一不是哈哈大笑。而此时亲身经历这种攻势，心中有的除了烦闷还是烦闷，这种身临其境后的感觉真的和他意识中的那个黄少天根本不是一个人。遭受双重打击的大剑剑客很快就招架不住，丝丝剑光在他周围缠绕，生命不住地往下滑落着，就从这生命的滑落上都可以看出对手攻击的连续性是多么的强。只是大剑剑客这时候真的没有任何心情关心这些了，自己为什么还不死？他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他如愿了，他的生命终于一滑到底，对方的攻击也是立刻在此时止住。大剑剑客长出了一口气，折磨终于是结束了呀。画面一下子变得灰白，拉远，不再是角色的第一人称视角。人都死了，哪来的视角？此时更像是死亡之后的灵魂飘离了尸体，呆呆地看到自己的身子从半空中跌落。 靠！ 大剑剑士看着灰白的画面，猛然怒吼了一声。可惜此时他角色已亡，语音是不能再发出去的。他赫然看到他的角色跌下的一瞬，手中的大剑也滑落了出去。 哎呦，运气怎么这么好啊，随便杀个人也能报到成武吗？果然太久没玩网游就是不一样啊，这人品积攒的真不容易。 黄少天喋喋不休地念叨着。 借用一下，用完还你。 黄少天让刘牧过去捡起了25级成武强袭之剑，头顶上冒出了这么一个蚊子泡。他知道对方虽然听不到，但是蚊子是可以看到的。尸体还在这儿呢吗？还没复活回城呢。 玩家死亡时爆出东西的几率虽然没有明确的数据，但在普通区确实谈不上有多高。不过至少有一点，玩家死亡掉落不会像 BOSS 一样会因为物品的品质有几率上的分别。玩家死亡掉落身上的每一件东西都有均等的机会。即便如此，黄少天这想爆个武器出来，结果还真就爆个武器出来。这也绝对是难得一见的人品，和打 BOSS 爆到成武的难度恐怕也差不到哪儿去。大剑剑客倒也看到了黄少天最后打出的文字炮，但这样的话又哪儿会去信呢？在他看来依然是在嘲讽而已，一边吐血复活，一边把这噩耗通知工会其他哥们。至于把剑再抱回来，普通区的这点暴率让人真的不敢抱有什么期望，这也是大剑剑客郁闷的原因之一。他得有多衰呀，才能一下就把这25级成武强袭之剑给抱了出去。追杀君莫笑的一行玩家是本不太想理会黄少天的流木的，但这家伙也忒嚣张了，人不犯他还要主动犯人，连杀了两人还抱了其中的一个成武。不可否认，当中不少人对这样的消息是比较心中窃喜的，但是不能再把这个家伙视若不见，这个共识却也总算是达成了。 哎，我抱到了，抱到了，抱到了，我抱到了。 黄少天这边正朝叶修吆喝呢。 抱到什么了？ 叶修问。 25级成武强袭之剑，看哥们这人品。 不错，继续努力。 你的位置？ 1645-1866。 叶修报上坐标。荣耀里的坐标其实也是区域性的，一个坐标值横竖都有许多个身位的距离。 哎，干掉了几个？ 黄少天问。 两个。 一样，决胜负吗？ 你输了。 为什么？ 你要不够。 黄少天无语了。能让他无语真的是件不容易的事，也只有这样果断的事实才有可能征服他。的确，当前情况下他的流木包裹里只有一些叶修救济他的食物药水，想进行这样一个长期持久杀人游戏明显不及跟不上。 先杀到我没药算。 黄少天到底还是有主意的，一边回了消息，一边已经朝着叶修给出的方向坐标冲了过去。两个职业圈里顶尖级别的大神，两个荣耀中站在最顶端的男人，此时此刻对一群普通玩家进行猎杀，以大欺少，持强凌弱，这些词语都不够分量形容此时的惨状。职业级与普通玩家相互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尤其是在 PK 上，比起刷副本的能力，双方更是天壤之别。从操作技术到实战经验，到心理素质，到对地形的利用。空之林，叶修会把这里定为大家碰头的地方，并把他们身后的追兵直接带到这边来，自然有着他的考虑。黄少天只是一个意外，叶修当然不可能料到这家伙这个时间又突然冒上来。可以说叶修一个人就有信心在空之林这个地方利用地形把这些团队玩家逐个击破，黄少天的出现只是帮他更加节约了一些时间。一个，两个，三个，玩家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地上。开始大家觉得是大意，在团队中弥漫着许多的情绪，竟然是幸灾乐祸。大家都觉得死者一定是太不小心，而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直到倒下的玩家一共达到十人时，情绪终于是彻底转变了。 这不小心的次数未免已经太多了。他们在空之林兜兜转转了十数分钟，君莫笑的行踪时隐时现，带着他们不住的狂奔。除此以外，还有那个区区27级却很多事的剑客刘牧，也是时不时的就要冒出个泡来。有这么一个家伙就在附近，空之林变得异常的聒噪，这家伙喋喋不休的声音似乎一直都没有间断过。已经有十人被挂，众玩家终于都意识到了不对劲儿。会长孤隐果断地收回了先前四下搜索有情况通知的指示，在这样的指示下，他们轮回工会已经壮烈了两人了。其他工会玩家显然也都做出了这样的决策，此时众人聚在一起，竟然是暂停了他们的追杀行动。 我觉得他们不像是想摆脱我们，好像是要杀光我们啊。 沉闷的气氛中，终于有一人说话打破了平静。没有人接茬，此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惶恐。十人被杀了，他们当然也不是一直一无所知，每次有人被袭击时，他们当然都会想着去援救的，但是没有用，对方似乎对他们的位置分布似乎比他们自己还要清楚。每一次匆匆赶到时，留在坐标区域里的都只是尸体。对方倒是有留下行踪，但现在回头来看，这些举动似乎都是故意的。无论君莫笑还是刘牧，跑来跑去都不是以脱身为目的，是为了带乱他们的阵型，找落单的玩家下手。阵型？其实有这种东西吗？这些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只是看到对方的行踪就各凭自己的心意去追而已。这么随意的情况下，对手也能掌握到他们的规矩，这让众人都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大家， 孤影作为会长，在这个时候像个带头人一样说话了。 目前的情况有些危险，死掉的十位兄弟，我想没人会认为他们是输在技术上吧。 众人沉默。 我们原本是有32人，但现在只有22人。在人多的时候，对方都能办到的事情，现在只会更加的轻而易举。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散乱给了对方可乘之机，我认为当务之急，我们要像一个真正的整体一样行动。 曾被君莫笑气到暴躁的孤隐，这个时候却没失去理智，冷静地分析形势，判断对手实力，话也说得很谦逊得体，并没有什么会长身份的派头。他显然很清楚，对于这里的绝大多数人而言，他啥也不是。 说得对， 有人站出来支持了。 接下来我们以各工会为单位组成小队，以小队为单位进行活动，怎么样？每个队我建议不要少于4人。 孤隐说。孤隐的想法显然已经是联系过实际的，此时他们这些杂七杂八的也有5家工会，基本都还剩个4、5人，不必为分组而纠结。 各小队之间保持充分的联系，随时在团里报告自己的位置如何？ 孤隐说着。他们这追杀散漫到什么程度了？他们原本的32人甚至都没有组团，各自工会组团，这要战斗乱一点的时候，甚至是有可能造成误伤的。